心事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一点一点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说为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回忆他一滴一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，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太多话不必言说，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，多梦不必清醒，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。 我爱你， 你值得用心看我。 听听好歌不说话，华语歌坛经典力作，音乐零打扰，纯净放松。听听好歌不说话，那些不说的你都懂。 Ace Radio.

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。 我爱你，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。 听听好歌不说话，华语歌坛经典力作，音乐零打扰，纯净放松。哒哒哒，听听好歌不说话，那些不说的你都懂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有你在的冬天总是

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友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荷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南阳，哦哦哦，大牧场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友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 飘落去

心，任由悲哀